我差点炖了龙王三太子。 欢迎收听由红瑶原著，林少侠领衔，又玄幻又搞笑又浪漫的有声剧 《龙子驾到》， 铃声剧房制作，喜马拉雅授权播出。第110集。 爹爹，最近我被公司啊派到偏远山区工作一段时间，那里没有电话，这次回来也不能久留，车在那边等着呢，一会儿就要出发回山区了。 啊！ 爹娘同声惊叫。 这就走啊？住一天不行吗？ 不行的，一车的人都在等呢。我走了。 嘴里说着要走，手却还紧紧揽在娘亲的脖子上面，舍不得松开。 哎呀！ 哎，不行，这连门都没进呢。 爹爹又生气又难过的。橙子转身扑进爹爹的怀中抱了一抱。 爹爹别生气，我下一次回家就不走了，一辈子陪着爹娘好不好？ 爹爹笑了。 说什么傻话，你难道不嫁人了？ 橙子也笑了，像当年那个小女孩一样，把脸埋在爹爹厚实的肩膀上。 我走了，这一去可能又要好久不能联系，你们也不用担心，山区那里人很好，很照顾我，你们放心了。 哎呀，那里吃得饱吗？ 娘亲最关心的就是橙子的肚皮。 吃得饱，那里虽然穷啊，可是不缺吃。嗯，我得走了。 她一狠心离开爹爹的怀抱，后退几步，微笑着摆手。 哎，这就走啊？ 爹娘脸上是深深的不舍。 我们送送你。 不要了不要了，外面风大，我要快跑了，你们回去吧。 他扭头跑进有极猛的海风里，长发缭乱。 女孩子家家的，在外面要懂得照顾自己啊。 夜风中，娘亲的喊声被扯得隐隐约约的。 知道了， 橙子大声回答。跑到碧水洲身边时，已经是泪流满面了，攀到他背上，再静静地向着家的方向望了一会儿，擦干眼泪，眼神渐渐变得沉稳果断。 我们走。 一声令下，碧水兽腾空而起，轻盈跃入无边无际的海洋。深秋的海水已是极寒冷，虽然置身在碧水兽身周形成的气泡中，阴寒还是透了过来，侵袭肌肤。碧水兽一路疾驰，可隐约看到暗暗的水中鱼类们纷纷避让，甚至有几次看到巨大的黑影，不知是鲨鱼还是鲸，看得橙子毛骨悚然。灵兽的大驾，谁敢拦着呀？还好自己骑了一头灵兽，否则的话，哎呀，真是一阵恶寒颤抖啊。不知过了多久，突然感觉前方的水流有些异常，不远处有一个巨大的漩涡在缓缓转动，一些海藻类的异物随之旋转。橙子大吃一惊，抱紧了碧水兽的脖子惊叫道， 停下停下，前面有漩涡呀。 碧水兽却不理不睬，反而加快了速度，直直冲向漩涡的中心。惊恐之余，他心中忽然闪过一道亮光，这漩涡看起来眼熟得很啊，倒是很像沉的那个水下花园入口的放大版。难不成这是紫禁城的入口啊？橙子虽然已经进过紫禁城，但第一次进入时是处在昏迷状态，人事不知，第二次是出城看墨武，直接从紫禁城的侧壁出去的，还真的没有亲眼见过紫禁城的大门呢。入口设计成漩涡状，可能也是一种伪装，是吓退进入到深海的人类或者异族吧。念头转间，已经进入漩涡中心，碧水兽在剧烈转动的中心居然稳稳前进，丝毫没有被水流影响到。橙子不由得暗暗称奇。很快前方隐隐出现光亮， 应该马上就要到尽头了。突然的，一只嶙峋的爪子从水中伸进气泡，揪住了橙子的头发。一声惊呼还没有喊出，整个人就被大力扯出气泡，进入冰冷的水中，迅速地被水流卷动着，疯狂地旋转起来。橙子努力地想向碧水兽求救，碧水兽却因为回到古乡，已是兴奋地忘乎所以，奔跑的速度非常快，再加上有漩涡力量的推动，它碧绿的身影在橙子的视线里闪了一下就消失不见了，只有那只手死死地扯住他头发，飞快地将他扯回到黑暗的水中。头皮剧痛，他一路尖叫着，很快就被拉离了漩涡，直拖至一处黑暗的礁石间。怪爪一松，重重地将橙子摔在泥沙中。他惊慌地抬头想看清是谁抓他，然而四周太昏暗了，只隐约可见一个怪异的身影的轮廓。橙子惊声问道， 你是谁？ 对方发出一连串结结音笑，沙哑着嗓音回答， 嘿嘿，这么快就不认识我了？ 对方的身体忽然发出蓝幽幽的光，橙子终于看清了他枯瘦的身躯，狰狞的面孔，干巴巴的尾巴。 老鱼干， 是水妖巫师。巫师听了七窍生烟， 还敢出言不逊，你这个女人坏我水妖族的大事儿，害得我王堕入地狱永不超生，今天你虽然死在我手上，也难解我心头之恨。我已经潜在紫禁城的入口等你好久了。 他要杀自己报仇？橙子立刻想到了关键问题，自己身上有精灵庇护，老鱼干伤不了他。想到这里，脸上的惊恐已然稍稍镇定。巫师看他神情变幻，立刻猜到他的想法，嘲讽地笑了， 你在想我杀不了你吗？ 哎，难道老鱼干有破解精灵庇护的法子？橙子又害怕起来，却听巫师说道， 嘿，有精灵护身，我本人的确杀不了你，可是你可知道金鳞的防护作用仅仅对水妖族人的攻击有效，对其他的种族的攻击是无效的，因此我就请了个帮手来，而你那个貔貅神印对他也起不了太大作用。 橙子的心头略上不祥的阴影。巫师的身后突然炸起数只巨大的肢节巨角，从橙子的角度来看，那巨爪像是从巫师的背上伸出来的。吓得他一声尖叫，瘫软在地。巫师却略略向旁边让了一下，对身后的怪物道， 来享用吧，这是你的午餐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下集同样有意思。